风尘浪子中横游又跟大家见面啦。好，介绍自己先。 好， 我是 Soku Raymond。 是，我是祖师。 好啦，喂，咁啊，呢个节目呢，中年人节目，中年人讲故事啊， 甜酸苦辣 乜都齐。 今日你想系甜酸苦定辣啦？ 今集呢就苦少少啦。 苦少少讲啲咩呢？今集 系啦，咁今日呢就讲下同一啲朋友反面嘅奇遇。 反面仲有奇遇？ 系啦，即系譬如你同你朋友争伴侣，男又好女又好， 争伴侣呢啲就直情系争女噶咯， 系啦， 咁就要去打噶咯， 系啦，咁好平常啊， 好平常， 有啲可能唔系因为打都未定噶嘛，咁啊，既然你咁中意，让俾你得唔得咧？ 系啦，唔系都得，系啦，但如果因呢啲事反面就比较平常啦，咁跟住咧就咩啊？钱银问题啦，借咗钱唔还，咁又会反面啦，又好平常。 咁女紧要啲定系钱紧要啲咧？ 咁啊，睇下你将个 priority 摆喺边啦，系啦， 冇错啊，冇得同意喎。 又或者一啲一啲误会反面， 误会反面，但误会都可能系讲紧钱或者系女嘅噃。 又系即系总 都系呢样嘢， 都系嗰样啦，钱银、女人，或者生意啦， 或者会唔会有啲关于习惯嘅咧？即系佢话平时同你食饭都冇斤斤计较嘅，咁无啦啦要同我 A 制，嗰啲会唔会反面？ 咁都系钱银类别啦。 咁咪唔系噃？咁你话咁你 A 制咁就公平啫，咁冇所谓。 就系公平同唔公平，大家 都冇所谓。 可能大家嘅睇法唔同，可能咁都会有拗撬噶。嗱，譬如咁讲，可能 Raymond 系信佛教嘅，我就信伊斯兰教嘅，跟住阿 Mark 就系信基督教嘅。原来三个坐埋一齐，大家价值观唔同，咁又会唔会反面咧？ 咁就未必。其实我觉得。 系嘛？ 咁又未必喎，系啦。咁但系就算因为咁样反面咧，都好 common， 都好 common 嘅。 系啦，都系即系个逻辑道理，你未必同意，但系个逻辑系讲得通嘅。 但系有啲好简单嘅话，有啲系支持民主，有啲咧话喂支持另一派，咁可能分分钟真系嗌交 啦。唔系啱啊，都 即系黄丝带同蓝丝带中间后边点沟埋咧？ 都好正常，即系符合逻辑嘅， 系 好正常嘅。咁啊，讲下一啲奇，但奇遇有冇咧？大家 奇遇点样为之奇遇先？ 不如咁啦，咁就我讲我个故仔啦。 好啊， 咁点解咧？ 听下啦。 嗱，我哋用少少倒叙法咁讲翻啦。咁咧，事缘就系咧，就都11年前啦。咁有一班朋友，嗰班朋友当时识咗8年噶啦，同学嚟嘅。咁佢就唔满意我嘅生活习惯。 同学嚟嘅，你个生活习惯 系啦， 系咩生活啊？ 啊，好啦，咁我又头开始讲啦，叫做、好啦，咁首先讲翻时代背景先啦。咁我嗰个年代咧，就生活喺极端资本主义底下。 系，咁我哋继续下，如果11年前咧，而家2018咁，即系2007年啦。 嗱，应该咁嘅，98年识嗰班同学嘅， 系啦， 一路就玩到2006年嘅年尾。 系啦， 就至到2007年嘅年头咧，就 嗰时香港都几好景噶。 系啦，嗰时咧就反咗面啦，咁同政治就完全无关。 系啦， 好 听下咩事？ 政治无关噶， 同完全冇，即系嗰件事同政治无关，好好奇怪嘅。 因为钱，因为女人啫。 有，当然唔系嗰个范畴啦。我就因为将钱引女人。而反面定义为正常，我嗰个系奇异，即系呢样 系啦。嗱，呢啲就 外 即系唔系钱，唔系女人， 系啦，以外嘅 逻辑，咁系咩问题咧？ 逻辑一阵你判断下有冇逻辑啦，咁啦，所以否则咧就唔会搬上呢个节目度讲。 系啦， 好奇怪嘅， 咁真系洗耳恭听喎。 好啦，嗱，当时就工作为上啦，所谓即系我成长嘅年代咧。叫做老爸老妈不及老板亲，总之咧最紧要你就 打好份工， 打好份工啦，即系由读书年代开始，呢个系最 minimum 嘅 target 啦，咁啊都冇问题啊，同意啊，咁啊，大家毕业之后读完书，毕业之后咁啊各自揾工啦，咁啊揾到工，即系初期。啱啱出嚟社會做嘢，咁梗係會有啲飯局啦。咁啊，又翻出嚟咁講下，咦？你最近又點啊？揾到份咩工啊？生活又點樣啊？最緊要就係最有興趣知道由學生變為一個 朋友、 社會人士、 社會人士，即係做嘢出嚟打工嗰時候點樣樣變化、啊？ 即係大家即係交流下嘅 社會 係嘛？ 係社會人士或者喺社會工作嘅人，就唔好講自己係社工喎、啊。 即如果你冇牌嘅话，千祈唔好讲话。社会工作嘅人士咁都系嗰啲啊，工作点样，生活点样啦。 大家交流一下正常啦、 啊。大家交流一下正常啦。好啦，咁嗰班同学咁系啲咩人咧？嗰班同学咧，咁其实系比较对我家庭背景嘅印象咧，深刻啲嘅。 系。 系啦，即系 一系好富庶啦，或者好贫穷啦，咁系嘛？ 我被定义为较为富庶嘅位啦，系啦。咁佢哋同时亦都对我嘅屋企嘅背景咧嘅认识咧就比较深刻嘅，即系好清楚我屋企系咩人嘅，即系唔系 即系好似叮当里边嘅阿福咁。 類似啦。 咁即係咪你讀書嘅時候，即係佢嚟過你屋企啊，了解過。 嚟過係啊，了解過好多。 所以覺得咧啊，可能有啲係咪羨慕定點啊咩咧？ 唔知佢羨慕定乜嘢咁，總之佢就唔係同學嘅關係，即係佢識埋我屋企人嘅。 哦， 即係佢好對我屋企人。是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识的，是啦，不是只是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读边班，那时候读书。 即是简单一点来讲，好像哆啦 A 梦或者以前叮当那样，大雄啊、正义啊、纪康啊，一定会上阿福家玩的。而去到阿福家呢， 妈妈都会 一定准备很漂亮的点心出来啦。又或者阿福又会拿得很漂亮、很新颖的玩具出来玩啦。就是这样啦。 主要食啫，是吧？ 主要同食唔食 嘅啫，咁你嚟咧，咁有好多嘢食噶啦嘛， 都會聚合下嘅。咁當然學生咁冇可能日日躝街噶，車錢都蝕死啦。咁可能又住得近咧，嗰時即係。讲香港嘅中学咁可能同一个校网咁大家住屯门咁啊，你嚟我屋企，我嚟你屋企，咁啊戏下啦。咁当时佢就咁而喺嗰个年代里边咧，由于你将工作摆为一个好绝对嘅价值，咁有一样个名词产生，类似而家嘅富二代嘅，叫做二世祖。 二世祖就唔做嘢噶噃， 系啦，嗱，富二代咧就可能系。冇生产力，亦都可能系有生产力嘅。二世祖咧就一定系冇生产力， 唔使使老豆钱嘅， 唔使就系啦，就系嗰啲啦。 咁你会系 咁嗰个年代咧就产生咗呢个名词，咁好快会有好多人咧，就唔系全部人啦，当然觉得咧。如果你嘅上一代系较为富庶咧，你就系二世祖啦。 上一代较为富庶， 你 probably 会系二世祖。 先定义咗呢样嘢先，即系其实咧，哆啦 A 梦叮当里边嘅福就系一个二世祖嚟噶。 嗯。我又唔评论嗰条卡，我唔知藤子不二雄点样去描写啦，即系我唔系我又唔敢帮佢就作一个定论阿福系咪？ 唔系我令大家观众 系啦，大致 啲点样之后会产生一个矛盾，就系、是、你同嗰班朋友会反面啫。 系啦，大致上系咁啦，咁当然啦，咁一定系有人认为我系二世祖噶啦，咁但系当时唔知边个啦，咁但系当然咧，亦都系一定要好认识我屋企人先会有呢、這个。推论啦， 咁但系我就咁咪谂，又咁谂啊！你话二世祖咁个，你即系嗰个表现啊，你做出嚟嘅表现先觉得二世祖啫。我都未出嚟做嘢，点知二世祖咧？大家读书 即系会唔会着衫出嚟就会着名衫 啫嘛？ 系啦，嗱，所以我就系话，有啲人会有咁嘅推论，咁、所以咧，亦都会因为有啲人咁嘅推论咧，佢就会 expect 第时我喺事业嘅成就一。一定要同你有一个好大嘅距离 对比， 对比好大嘅对比，越大越好。咁所以点解我节目首先要定义工作系一个绝对嘅价值？点解你唔会话第时我要跑步叻过你，我游水快过你，沟女多过你，或者我要画画画得靓过你嚟拉一个距离呢？而要用事业呢就系咁解，因为事业系基本上我哋嗰个年代嘅唯一绝对价值。 唯一绝对价值就 系事业， 事业系工作比拼系啦。即系话点解我，譬如我唔中意阿 Mark 你嘅，死有钱仔，我第时咧画画一定要靓过 你。有钱嘅手女 啦，系啦，我第时跑步一定要快过阿 Mark。阿 Mark 100米跑12秒，我要跑9秒。 呢种比拼其实唔健康喎。 系啊， 咁我觉得可以，我要去旅行多过阿 Mark。 啊，好啊！ 呢、這个比拼健康， 呢个比拼系咪？ 我一定， 一年去10次旅行，可以去过11次，系咪？ 我要12次， 系啦，去10次， 叻过一次， 系啦，好啦， 翻翻嚟先， 嗰个时代背景大概就系咁啦， 系 咁，总之咁好啦。读完书出嚟，咦？呢、這个人有嘢做、啊， 系 有正职、啊，当时入埋间德 國大企業喎。咁所以今日我揀嘅 wallpaper 都係德國嘅 wallpaper。好啦，咁有一次食飯，基本上我覺得係一個 最舊啦，係咪？ 話就話最舊啦，咁樣。 其实 系一个 公审大会， 系一个局咁样啦，佢一个局咁样啦，咁样，因为佢都其实唔系嗰晚先知道生活习惯嘅，咁其实出咗嚟做嘢几年都大概知道大家生活习惯，亦都系 嗰几年系有冇揾噶？ 有都系系啊，有来往嘅，系嗰晚咧，基本上即系我就觉得大家搜集到一定嘅资料啦，咁就 即系说话有骨噶咯， 说话有骨，公审啊，即系每个人都有个角色噶啦， 所以你见到佢哋叫餸，一定要叫个生炒骨啦，资源。骨啊嗰啲咁噶啦， 哦咁又唔系讲埋食， 全部有骨， 讲埋食意粉。我记得讲埋喺间楼上铺咧就食意粉嗰啲嘅， 系 好啦。咁我讲下当时嘅生活就系、是，除咗入咗间大公司有正职之外咧，咁同埋咧都几悭俭嘅。我当时，例如我系当然人工好低嗰时，吓吓咁。悭见到咩程度呢餐餐就 翻工放工啦， 咁又冇咁癫，咁又 屋企人煮埋饭啦，俾你带饭啦。 系我自己煮饭系。 O K， 咁我煮咩饭咧？中午咧我就食菜饭， 菜饭 即系白饭加菜。 咁啊煮饭咩？系喺自己煮好带翻去啊？定还 自己煮好带翻公司？ 哦，咁真系好悭悭家喎。 甚至乎再早期啲咧，试过咧夜晚又着住件恤衫去啲快餐店咧，就执啲餸俾翻屋企捞白饭食，都试过。 哇！ 执饭食啊，试过执饭食噶， 执饭食 为咗咁你再悭，再悭翻嗰啲。 好啦，咁你一个月唔使使好多钱嘅啫。 当年就都唔系， 点解会变咗 咁嘅公司？咁你又话小康之家，咁你冇理由要做到咁系嘛？ 唔系，因为我自己就梗系觉得，咁我自己就唔会好依赖屋企。 但屋企人见到你咁样嘅生活习惯，唔会觉得啊，我都系帮下你啦，你帮我。 或者咪 起码自力更生啦，系啦，亦都希望尽量按自己嗰个财政收入去制定翻自己嗰个生活系点样啦，量入为出啦。 咁我想问啦，咁你咁嘅即系生活开始改变咗你咁样做法，你父母知唔知嘅咧？ 知冇问题。 咁佢有冇话有咩意见俾你，或者有冇啲？ 佢都冇意见俾我，咁但系系啦，咁但系当我呢啲生活习惯俾人哋知道之后咧，咁佢哋入我嘅位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咧，我夜晚嗰餐咧就自己煮自己食， 系啊， 因为咧我有好多日都同屋企人唔同嘅，食饭时间唔同，生活习惯唔同，嗰、那个budget 食嘢嘅 budget 唔同，食嘢口味唔同，全部唔同，咁我就冇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嘅。咁所以 但係嗰時住都唔係一齊住 㗎。係一齊住嘅，邊有能力搬出嚟住啊，係咪？咁、嗯、所以呢佢哋呢就有一個 point， 就係就因為你條友呢就冇同屋企人食飯。係最大惡極。不過呢好似我哋咁樣俾好多家人屋企阿媽煮飯阿媽洗碗係冇問題嘅。咁你覺得呢一個邏輯 咁嗰、那个 你讲唔讲 得通？如果你嗰个年代阿妈煮饭、阿妈洗碗啊，或者各方面嗰、那个年代应该都好正常。 系啦，好正常。咁但系点解我自己煮饭，但系就冇一齐食饭，就变成 系咪佢哋嗰几个都系一啲叫做富二代或者二世咗嚟噶？ 佢哋介绍自己咧，就系应该。冇我咁好嘅家境， 冇你咁好嘅。 根据佢哋自己嘅介绍啊，即系我又冇去审批过啦。咁当然， 咁嗰个时候你个同学嘅时候有冇除咗佢嚟你嗰度，有你有冇去过同佢哋有交流去过屋企咧睇过咧？ 都有嘅， 都有 嘅。应该嗱，我自己衡量啲都应该俾我嗰个家境系逊色少少咁，但当然呢个唔会考虑系同唔同佢哋做朋友嘅因素。好啦， 好啦， 咁 好紧张啊！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翻嚟再倾啊，休息一阵好嘛？ 继续，下次继续。